在基内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际，外国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。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匈牙利劳动党主席、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理事会、委内瑞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、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、俄罗斯联邦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、全俄罗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、摩尔多瓦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、斯洛文尼亚青年党主席、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、欧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会理事等俄罗斯、蒙古、印度、瑞士、斯洛文尼亚、奥地利、冰岛、几内亚、埃塞俄比亚和巴西等国的政界、社会界人士、主体思想研究组织、友好团体代表和世界各国青年组织。